个人如果杀咗人之后，喺未被发现之前，佢嘅日子系点样过嘅呢？竭力掩饰罪证，扮正常人咁过生活。2014年8月，喺高等法院被裁定谋杀罪成嘅前国泰君安董事陈文森，似乎两样嘢都做齐。佢被指杀害情妇秦嘉怡之后，用尼龙袋将佢嘅尸体运走，弃置喺垃圾房，然后攞住女死者嘅手提电话，不断制造佢尚在人间嘅假象。 翻去老家嗰度冷静一下，我翻嚟之后会联络你噶啦。 而另一方面，佢喺杀人之后冇几耐，因为想氹翻受咗伤害嘅太太，同佢去咗日本旅行散心。究竟？由逢场作兴到金屋藏娇，左右逢源到一拍两散，执拾烂摊子，陈文森同秦嘉怡之间嘅最后一幕系点样上演嘅呢？ 如果我有一日失咗踪，冇人会揾到。有时我又谂到杀死你。 秦嘉怡嘅死亡预告耐人寻味，自杀、谋杀、误杀，定系玩失踪？边个只系真相呢？陈文森在古坛可能呼风唤雨，但是在同情妇的关系之上似乎进退失据，仲做了一次致命性的错误决定，就是弃尸灭迹。 好了，我们又要来回这个陀大花园了。 做什么事啊？你抽离不到角色，正所谓 抽离。 你又其实你不是扮得好似，我觉得 真系咩？唔系，很多人话似我。 人哋知道似，我系点去考究真系似？ 只有我自己知道，因为咧佢好衰啫。唔系喺庭度，因为听过佢把声，咁先可以揣摩到嘛。如果你话我即系揾个奇幻迷录咧，即系我成日揾奇幻迷录音啦，咁佢未必会揣摩到究竟喂秦嘉怡其实系点样讲嘢咧？四川嘅口音咁样，或者佢嘅通系点咧？ 系 咁啊，都我自问都有七成噶。 你潮州音啊，七成 潮州音啊， 你唔好捞乱先得噶。 系又似你啦， 又秦嘉怡，即系我哋呢一集啊，继续系讲紧呢个陈文森呢单案噶。 系啊， 哇！你一连讲咗三。集喎，咩事啊？ 我梗系有原因啦。你估我系嗰啲咩咩呃钱党嗰啲啊？ 咁咩原因？ 咩原因咧？ 咩原因？哇！我见到网上大家咧，即系好热烈去讨论呢一单案啦。咁啊，即系奇幻迷会 MCFC 啦，嗰度见到大家咧，即系好热烈去参与嗰个投票。咁我觉得咧，要对大家咧多啲交代啦。因为同埋我见到大家有好多问题，仲系想咧大家去研究。咁我哋嘅節目，你知道我哋錄音嗰時啲嘢咧，就未必可以回應到啦。同埋我哋之前嗰兩集咧，因為嗰啲時間關係咧太爆啦。咁後嚟我再睇翻咧，其實有好多嗰啲窿窿罅罅咧，都未夠細節咁去交代俾大家聽。咁會令到大家嗰個判決咧，可能咧唔夠精準嘅。一間有王 Sir 啦， 嚇，王 Sir 講成個中國，佢自己一個人。 係啊，佢話你，佢話叫我哋有心理準備咧。佢喺西安咧，一間嗰個電話咧會講好耐。 會接電話係嘛？係，即係接電話之後，我諗都要走先㗎啦，因為佢講好耐下㗎。 咁你俾唔俾佢講啊？你 俾啦，好多人等佢聽佢講。 你知唔知王 Sir 咁多 fans， 你唔俾佢講？ 梗係啦，真係 唔得 㗎，俾錢㗎， 俾人鬧㗎嘛，係咯。 係啊，咁啊，王 Sir 咧就都好關注呢單案啦，咁啊，佢都自己喺個Facebook 嗰度都留咗言嘅，我唔知佢投咩票咧。嗱，咁我哋咧就上個禮拜咧就叫大家去投票啦，即係究竟你係覺得陳文森謀殺罪成啊，抑或唔成立咧？咁啊個結果咧，東投陪審團咧就係話29-17嘅，即係29個人咧認為佢應該謀殺罪名成立，咁啊17個咧就話唔成立。咁但我見啲留言咧。多數都是講不成立那邊的，即成立那邊就沒什麼啦，即都是一兩個就是說其實都鐵證如山啦，擺到明是講大話啦那些啦，但不成立的朋友呢，即很多都好像很不憤氣，即都 最大的問題呢，就是正所謂鐵證如山是不是真的那麼鐵證如山先，即山的意思即很高很大很多， 好穩 陣，今次真的很多，但是是不是真的很高很大很夠力呢？又未必，我即係我覺得未必啦嚇。咁另外就係、是，咁嗰個鐵證係咪足夠證明佢殺咗人咧？定係證明佢講大話咧？定係證明有啲 QK 咧？ 同埋，我自己嘅論點就係、是，究竟呢個係咪鐵證先？首先，第二樣嘢就係、是，就算係鐵證，都係證明佢係有呢個非法處理屍體，或者阻止屍體合法埋葬，唔係可以足以證明佢係謀殺。 所以真係好爭議性嗰啲單奇案。咁好似阿 Derek 啦 ，Derek Lang 啦，咁佢都好勇於發言啦。佢就話咧，覺得有啲人啊。明明咧就成條鹹魚， 和配件都存在，都會因為未能夠確定是殺人，是被某人懟死而只能夠判他非法處理屍體，那為什麼這一宗又會告得入呢？ 沒錯， 怎樣看呢？都是覺得他說得對嗎？ 絕對是，絕對是， 就是無奈有時候， 同意。 如果不是有個法律來做什麼呢？即是你隨意這麼容易就可以指證一個人謀殺，其實很大件事的。 是，也有Fandy 啦，Fandy 就說其實他最後那幾個口信，即是陳文森就說拍了秦嘉儀留下的幾個口信證實他是在生的，他有沒有人研究過他的語法上面和本身 KK send 開的那些有沒有不同呢？即是秦嘉儀即是 KK 啦， 最衰不是錄音那些 message 有口音嘛， 那些有可能的啦， 即是沒有啦，當然沒有啦。 但是即其實我覺得他的語法就算接近都不難，因為他經常收到他的短信都大概知道他怎樣說。 但問題就是都是回到轉頭那點，就算證明到是一樣，就算不是一樣又怎樣，都證明不到他有沒有殺人嘛，是不是對嗎？exactly 一樣也好， exactly 完全不同都好。 但是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做多集呢？就是再看一些再深入一些的證據，或者再分析多一些，看看究竟是不是個證據真的足夠指控他有殺人呢？ 沒錯，還有我們要請教一些專家，法律專家，稍後會找在這個美國方面的這個法律專家啦， 中美專家，中方是王 Sir 喎，今次 是啊，美國的王教授本身都是香港人的，係啦，咁移民咗去嗰度好耐㗎啦。 王 Sir 本身都是香港人嚟嘅，但係佢移民咗翻大陸，咁都係大陸人啦，而家變咗。 係啊，咁其實佢哋都係即係好有好深入去研究。咁譬如話王教授，咁佢本身都係一個律師啦，佢自己本身個律師。咁一間佢訪問裡面咧，佢用翻佢律師嘅角度，如果我係辯方律師，我會點點點點點。咁同埋佢會講個故仔俾大家聽下嘅，咁呢個故仔咧就你聽完之後你就會即係更加發人心省啊，即係會明白其實冇屍體係咪即係咁容易可以判到一個人即係有罪嘅咧？ 謀 殺罪名成立嘅咧？嗱，不如我哋聽一聽阿黃教授嘅呢一個訪問先，好，我哋聽一聽先。 香港嘅1957年啊，你唔知道有冇知道大陣叫做余叔兆啊？ 知道，好出名嘅， 好有名嘅啊。咁佢就做過一單案，嗰單案咧係一個好奇怪，差唔多係經典噶啦。就有條船叫做福州號，喺上海到香港。上海佢有兩個水手，一個姓張，一個姓江。即係兩個水手，呢啲水手都係有些少背景噶嘛。咁佢就可能係有啲金融生意啊、偷金啊、運金咁啦。結果咧喺上海離開咗有個好短嘅時間咧。就發生了糾紛，財產就分咗不雲啦。其中咧就嗰個姓江嗰個咧就用刀去刺客姓張嗰、那個，姓張嘅情急之下咧就揾個一個 iron bar 啊一個鐵啊打暈咗佢，咁咧就推咗佢落海，亦都係喺之後咧就話咗呢個船長知，最後咧更加話俾警察知啦咁。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個屍體唔喺度嘛。連自己死都唔知噃，你唔知佢係咪死咗嘛？佢暈咗啫嘛，佢落咗海。咁余先生就夠非常好嘅大狀，佢就話：嗱，我就算係佢認咗啦，咁但係認咗你都唔個個本身嗰件案件個案情啊，你都唔知點樣發生。譬如話嗰日係中午，天又好，周圍有好多船，那個海浪又好靜，咁人睇到曬㗎。咁即係話個屍體揾唔到。可能是說其他方面救了他呢，有沒有可能性啊？當然有啦，是吧？他那個defendant 啊，個犯啊，余先生亦都很精彩地問他一句，喂，你有沒有把他脈啊？你是不是醫生啊？你知不知道有沒有死過啊？他說我不知道，我就推他下去而已。因為如果他打暈了他，不是死推他下去呢，是另一個罪來的，不是死罪嘛。你告佢話佢謀殺就唔可以，你證唔到佢啊嘛，係咪？咁喺過程之下咧，佢細同佢打得咗喎，佢打得咗喎。咁呢個問題，從我哋嗰啲法律家，我就認為正確嘅。你個 concept 就話你要證明咗嗰個事情有冇發生。第二，發生嘅情之下係有冇基本嘅犯罪因素？咁喺呢個情之下咧，你就可以將嗰個概念啊。等翻你而家案件裏邊咧，亦都係我會同佢拗嘅。譬如話咁啦，你話佢入咗房就唔出嚟啊嘛，我打算係先啦，係咪？ 冇離開嗰個大廈。 佢唔嚟個大廈啊嘛。但係有幾多夥人啊？但係幾多夥人先？佢有係有我哋有冇每一個夥人問個人佢係咪喺匿藏喺裏邊咧？咁機會大唔大？唔大。 但佢系咪喺里边咧？我哋都唔知道，会唔会喺个住嗰个屋里边某个地方咧？啊， 嗯， 地下就走上个水箱里边都唔奇噶。我始终我睇唔到啦，系咪？咁、嗯、其第二样嘢咧就话，你譬如佢里面发生真系发生纠纷啦，系咪呢个为咗自卫而出咧？佢晕咗之后，系咪？然之后呢个人走咗，有第三者入到嚟，然之后做咗案，有冇可能咧？一定有可能。我就算佢系有啲怀疑，就佢自辩嘅供词咧，唔能够攞嚟当为证明个事情发生或者冇发生。个道理讲就系你要即系嗰个 prosecution 咧，要证明有一件案件发生，同埋证明到个发生嘅情形之下系构成一个罪案，喺呢个 case 系谋杀嘅，你就可以 charge 佢。 系， 你睇下就系复杂咯。市民的直觉同埋从警方调查方面咧，一定是咁样谂，无可厚非。但系个法律的程序的需求是两步骤，你要证明佢有个 case 响度发生咗，呢个 case 系你告佢个 case 系 murder， 你点证佢 murder？ 如果我做 defense， 我一定就系话我唔出声，你证啦咁，佢证唔到啊嘛，你要尽量排除晒所有其他可能发生噶。咁先可以近磅啲喺啲 case 裏邊，而家我就係唔近磅。 嗯，咁啊，聽到啦。 嗯， 阿教授似乎都覺得嚇、啊、有啲問題喎、啊，這個判決真 係。嗯，即係喺佢哋個即係法律觀點上面，一定係有問題噶啦。點解呢單案咁即係具爭議性咧？都係呢個問題啫。即係似乎咧，喺普遍嚟講，好多人都相信咧，陳文心係殺咗人。即甚至乎第二個可能性，你都未必信，或者直情信佢係殺咗人。 其實 但係有冇證據呢？ 係咯，其實呢啲咁嘅冇屍體嘅案件咧，即係判謀殺嘅案件咧，咁其實喺世界各地都好多單嘅。嗱、 嗯， 譬如喺講翻少少歷史啦，就話有一個人就有幾個人啊，就被告謀殺，就話令到有一個人死咗啦。咁跟住咧就將佢哋咧問掉，咁後嚟咧發現原來嗰個人都冇死到，係俾人咧挟持咗去土耳其咁樣。其實他是失了蹤的、 嗯、 那就已經死了、 嗯、 好了，跟住就發覺、哎、這個法律不行，我們就要呢以後一定要有屍體才可以告謀殺、 嗯、 後來呢又無端端出了一宗案，就是說一個人就跟另外一個人就去了一個、那個農場那裡做 事、嗯、 後來呢其中一個就不見了、 嗯、 然後呢就、發現呢那個農場就有他的屍骨在那裡，但是屍骨呢全部都是碎了、啊、那最後呢亦都係因為咁咧，就判咗嗰個人係謀殺。 喂，咁都有少少證據啊，有屍骨啊，有 但 係 佢唔係一條 肉體 body 已經係散曬咁樣啦。 即係類似上次講嗰、那個即係 黃家梅 咯，黃家梅嗰單案。係 啦，嗰、那個得翻幾嚿肉。咁、 當然咧，那個疑犯係自己認罪嘅。 係、啦，咁但係嗰個唔認罪嘅，佢都判咗謀殺啦。咁嗰陣時咧就改寫咗嗰個條件，即係話點解係咪一定要有屍體先至可以告謀殺咧？話原來唔係嘅。不過我覺得呢個都其實算係有少少屍體咯，即係唔係完全冇咯。咁、後嚟咧就陸續出現好多單類似呢啲咁嘅即係其實咧有啲嘅案件啦。咁有啲咧入罪嘅原因就係因為揾到死者嘅血跡大量喺個車上面，咁、多血流咗嘅人咧，佢唔會再生存到啦。咁、而去控告某軍謀殺啦咁、樣。咁有一啲咧就係話有人指證嘅，咁遲啲我可以講一單咧，真係都幾經典嘅喺美國。咁就有一個好顯赫嘅人啦，咁佢就殺咗個情人一個秘書，跟住殺咗之後咧，佢點殺嘅就叫埋阿細佬咧掉咗佢去大西洋，即係屍骨全無噶啦。咁最後咧都告到喎，點解咧？因為阿細佬篤背脊，講翻曬佢阿哥嘅行徑，種種嘅行徑，咁同埋咧嗰啲嘅證物咧，所謂嘅證物就係譬如話有條船咁樣將個女仔掉落海嘅，即係有曬可以攞曬出嚟嘅咁樣咯。咁、最後咧都告到佢謀殺。 所以頭先講嗰幾個例子啊，嗱，有物證， 有人證， 有少少嘅屍體，有可能即係有人證，咩都有嘅。我哋呢單案乜都 冇。 冇 人證，冇物證，係啊， 又唔認 屍又冇，血又冇， 係啊， 又冇 點解告得入嘅咧？ 係幾極端嘅其實、 完全係冇嘅。頭先講嗰啲係一啲都冇嘅喎。 係啊， 咁你咪又係一個案例咧？呢、這個真係。 真係好奇怪咯，所以 呢單案例又會唔會影響全世界咧？咁樣 咁誇張， 好難講嘅喎。即係啲律師都會引啲案例出嚟，即係增強個說服力噶嘛。 其實阿教授仲講咗好多嘢嘅，但係時間所限就指唔到咁多出嚟啦。佢亦都提到咧，其實點樣揀嗰個陪審員咧，都好有技巧咯。即係譬如話係唔係揀一啲即係佢 因為其實原來他話美國那邊可以，香港我不是很確定，他都不是很確定，即其實應該是可以，譬如你揀了這個人出來，那你問他少少嘢，例如說喂你 有沒有包過二奶啊那些 你問那你問那個人，那個人都不答的，沒 有有沒有被人包過啊，沒有即問少少，或者覺得他譬如是一個reasonable 的人，即邏輯一點，說不是一個苦魚啊，咁樣可能 即其實各有各揾啦，你又想揾個對你自己有利咧，總言之就係一個 兩方面都係咁樣噶啦，一定噶。 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啦，呢單案就係全男班啦，同埋我都同你哋講過，就係話我覺得庭上嗰個首席咧，個陪審員咧就好 smart， 好聚精會神聽曬成單案，我覺得佢就問咗好多嘢咯，都有即係覺得佢係好投入喺個案件，唔係求其想做個 judgement 咁就走啊。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陪審員咧，即係。對於呢一個陳文森咧，即係其實係一個好決定性嘅影響啦。話你哋都7-0喎， 係啊， 係全部人都認為佢嚇，即係有謀殺過。 但 係 有互相影響嘅，因為你有一個，譬如你個個即係有啲個首席陪審員啊，同埋法官咧，其實佢哋都直接地咧，或者間接地咧，講咗好多，即係覺得呢個人係一個唔可信嘅證人嘅口供喺度。 法官係咪？ 個法官都有啦，即係嗰個 引導咗喺呢方面啦。 首席陪審員都係啦，成日問佢啲問題，喂，你點解釋啊？點解釋？咁其實都係話俾人聽咧，就係佢係好唔可信。咁佢就即係俾人問都問到口窒窒啦，原本將自己嘅口供啊都有少少推翻，或者係有少少亂咗啦。上次我哋講過啦。咁所以其實係直接到間接到令到其他人咧都覺得佢係有問題。但係大家就忘記咗個法律觀點係究竟係咪佢嘅誠信係可以判佢謀殺罪名成立？呢個先係重點喎。 但我又唔係好覺得法官有咩偏頗喎，因為其實佢嗰度 未必係偏頗，但係佢顯示咗好多嘅， 即係你話佢覺得 有相信 有問題，係 有問題嘅嘢。 係 啦之類，咁其實有少少令人有個感覺係入咗人個腦㗎嘛，會當然未必係佢嘅原意啦，但係即係有可能有咁樣有影響咗㗎嘛。 係咁相對咧，我就覺得因為嗱，我冇自己冇聽到審啦。如果根據報道所講咧，我覺得成單嘢咧，好似法官做咗一個引導出嚟咧，令到個陪審團咧也喺理性上面做咗判決啦。佢唔係真係喺感性上面做咗判決啦，並非係一個理性嚟嘅。佢感性覺得我主觀覺得哇佢有殺人咯嚇，由頭到尾我覺得佢有殺人就7-0就通過咗咯。 我又唔係咁睇喎，反而咧我覺得成單案咧，我覺得控方咧就係幾不足咯。講真，即係雖然嗰個控方律師啊好叻啦咁樣，但係我覺得真係好多嘢我哋頭先都傾過一輪啦。哇，搞錯呢啲都唔查，嗰啲又唔查，哇嗰啲又飲佢噏咁樣。 但係合理個， 佢哋覺得自己冇理嘅，佢唔查噶啦。 一來覺得自己冇理嘅唔查，你講得好啱。第二樣嘢就係覺得佢已經覺得夠料啦，佢夠料就無謂再節外生枝。我呢扎料攞上去已經夠坐得死佢。 咁樣叫夠料啦。 佢自己認為夠料。 但係對佢哋嚟講係好大挑戰喎呢單嘢。佢哋輸可能隨時輸噶嘛，又冇啲人證物證。咁佢應該更加要做足啲咯。我覺得法官係平衡翻呢方面咯。即係其實法官都睇到佢哋就係好唔掂，所以咧先要出聲 嘅 啫。 但可能喺佢哋嘅角度就係其實已經足夠嘅料去令人相信佢有殺咗人咯。嗱，呢個就係佢哋嗰個即係技巧問題啦嚇。咁好難講點解佢會咁樣做咯。 同埋唔係代表佢冇查到嘅，有可能咧你都知道咧，有啲 case 根本冇攞過出嚟，即係有啲料啊，佢唔攞出嚟啊嘛。佢覺得暫時呢個階段我已經夠啦，我唔攞啦。如果再俾人坐多兩句，其實我有料嘅，我先再搬出嚟噶嘛。 但係最大嘅問題咧，而家好多佢哋好似咧喺庭上面有個感覺俾我咧，就係要阿陳文森自己證明自己冇殺人啊！呢個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啦。點解我要證明我自己冇殺人咧？其實你證明我有殺人啊嘛，成個法律嘅原意就係咁。但係你不斷叫佢講，即係好似感覺係你逼佢講你點樣冇殺人啦，你點樣冇殺人啦？你話我聽，你做咗啲咩？做咗啲咩？即係有少少嘅感覺，可能即係。始終在盤問的時候咧，係會大家都有呢個即係方法啦嚇。 同埋老實講，即係阿黃教授都話，其實咧依啲案件咧喺外國咧，好多嗰啲被告基本上佢係唔會出庭自辯。你辯乜鬼啫？ 嗱，所以 你咪嚟證明我有做咯， 係 咪先？ 嗱，所以上次都講咗一單啦，我哋有少少誤會嘅就係話咧，其實佢就進行自辯噶嘛，最後都係選擇咗自辯嘅。咁但係其實佢律師都係在場嘅，佢律師一直都有個辯護律師喺在場嘅。 係有嘅，有嘅係啦，係上次我都唔記得更正咗呢樣嘢，因為啱啱我諗緊第二啲嘢，聽唔到係你講。是有的，即其實他是選擇自辯啫，咁但係佢始終都會有個辯方律師幫佢講翻佢嘅一啲論點啊，例如佢上次就嗰個辯方都話：喂，你唔俾阿女死者其實跳崖自殺㗎，嚇、實係呢個陳文森殺㗎咁樣。 咁同埋頭先我哋都討論過咧，就係話佢而家呢單案佢嚟判決都有幾個月嘅時間，究竟點解佢仲未進行上訴咧？ 定係搞緊咧？ 定係搞我哋唔知道咧？ 係啦，搞我哋唔知道，定係佢冇打算上訴咧？ 我諗唔會打算啦。啊！真係唔中中意， 係啦。咁但係， 除非佢自己內疚，真係殺人自己內疚，咪唔上訴咯，咁樣係嘛？但係我覺得呢個機會好微啦。 所以我照再睇一睇，究竟我深入啲睇下，究竟係咪仲會有啲蛛絲馬跡令我哋要再諗深多一層 咧？係啊，所以呢一集咧，其實都仲可以將啲單案咧攆得深入啲。咁啊，包括咧而家呢刻，我想咧同大家再講清楚咧。上次佢嗰、那個即係佢攞完嗰個尼龍袋走之後咧，其實 10月7日嘅早上， 10月6日嘅夜晚。系啦，夜晚。10月7日 嘅早上， 你我未瞓醒，唔好意思，系十月七號 幾 嘅 咯， 凌晨， 系10月7日嘅早上。 早上 系啦，即系话佢喺中環嘅 office 就著住件紅色嘅公牛 T 恤啊嘛，就去咗佢屋企，咁啊，然之後攞住一個尼龍袋就離開咗呢個淘大嘅即係21樓嘅單位啦。咁然之後咧就手推車啊嘛，推住個尼龍袋 啦。就是、你做嗰條片啦，即係好重地有個手推車，佢就聲稱係攞啲紅酒啊、雜物啊、衫褲啊咁樣拎走 啦。咁佢就話喺呢個3樓嗰度嘅停車場咁離開噶嘛。咁然之後佢係去咗將軍澳做咗一啲嘢，然之後先翻公司噶。咁其實呢一段路佢究竟做緊啲乜嘢咧？嗱，控方咧就死都話佢係去棄屍㗎啦。咁我呢個時候咧想請一位奇案迷嚇，佢係將軍澳地膽啊，同我哋一齊分析一下咧。其實佢之後去將軍澳嗰度係佢有咩古怪咧？不如聽下，請阿 Telma 入嚟先好嘛 ？Telma，hello，hello， 你好， 你好嘛 ？Hello，hello，Telma， 你 好，你好。 首先我而家撳一張相出嚟先嚇，咁啊呢張相裡面咧，大家會見到咧，佢嗰個將軍澳嘅行蹤啊。咁啊，可唔可以撳咗張相出嚟？係，咁唔該曬，我已經批咗出嚟。好啦，大家望一望。咁其實當時咧，佢就呢一個10:46啦，朝頭早啦，咁啊離開咗淘大嘅。好啦，咁我同阿 Telma 講過咧，其實佢大家見到張相入邊咧，佢直接就去咗將軍澳廣場啦。其實唔係嘅，佢喺庭上咧，佢話佢去一去嗰個都會站係嘛？都會站。 都會站，或者都會翼啦。 嚇，都會翼。咁然之後咧，就去將軍澳廣場買藥啦，因為腰骨痛啦。咁跟住咧，就去寶盈花園食個午餐，再翻公司。但係其實咧，佢食完呢個午餐之後咧，都去咗一次都會站嘅。咁但係點解呢度唔寫出嚟咧？因為其實庭上咧，佢就冇交代佢個都會站做乜。咁啊，控方有問佢嘅喎，你去嗰度做乜啊？咁佢有少少發爛渣啦，就話：咁我住將軍澳噶嘛。我去將軍澳有幾期啊？咁樣咁啊，但係控方又冇再追問喎，唔知點解嚇。咁啊 ，Telma 就比較熟呢、這個，唔係比較熟，係非常熟呢個將軍澳嘅地理環境啦，係嘛？喺嗰度住咗好多年㗎啦，係嘛？係嘛？諗住選區議員啦。 係啊，佢話係啊， 係 啊，選緊啦。 咁你可唔可以講下嗱？你嗰日咧就都兜個圈啦。其實佢呢條路徑嗱，佢咁樣其實佢嗰個都會站係同呢個將軍澳廣場有幾遠啊？其實嗰、那個距離。 如果步行就要15分鐘到啦，但如果車程咧就大概5分鐘到，咁但係其實係一條直路嚟嘅，唔需要話好迂迴咁去即相距，大家都係一個直路咁去，咁行一個單車徑或者係地鐵站都可以穿到過去㗎，即係 當時應該揸緊車， 一路都 係 揸緊車咯。 車路方面就是5分鐘到就到嘅啦，即係一條直路馬路。 係啊，冇錯。 咁佢離開淘大去將軍澳廣場，係咪事必一定會經過都會站㗎？ 唔係 嘅， 一定唔係。 即係佢特登兜去 啦。因為入將軍澳有兩條路可以入㗎嘛，一條就係秀茂坪，一條就係將軍澳隧道。咁如果將軍澳隧道嘅話咧，就唔係一定要經過咯。唔係一定要經過都會站嘅。咁睇下佢嗰個出 如果秀茂坪道咧， 聽唔到。 如果經過秀茂坪嗰度上咧，會唔會要需要經過都會站先咧？ 唔會，因為嗰度就要落翻嚟就係寶林。 咦？係咯。聽話唔係喎，突然諗起一樣嘢喎。如果我哋唔排除，如果佢係有維景灣畔嘅通行證，佢可以喺嗰邊入去經過都會站出嚟個，係行到嗰條路。呢樣嘢完全唔出奇㗎， 佢有通行證啊！ 但係佢嗰度而家係有嗰、那個嗰、那個保安理由咧，佢係要拍八達通㗎。咁如果 即 係 入過就一定會有記錄啦。 係啦，咁同埋再加上喺如果喺藍田嗰個入口入完之後，如果你要出翻去將軍澳嗰、那個。八達通咧，佢係要嗰啲座頭去同你簽翻個名，先至可以出得去站噶。因為我有朋友喺條頸嶺嗰度，所以我就比較熟。 咁即係所以排除咗呢個可能性啦。 即係換言之，佢係特登去一去都會站，唔知做乜。 係，冇錯。 去完 喂，咁都會站最大嘅，可能你當個氣絲啦。咁但係嗰個位置都會站，有冇啲好即係隱蔽或者係好容易洗到個車入去嘅垃圾站之類嘅地方咧？ 其實咧就因為將軍澳區咧就其實多大型屋苑啦，咁就其實就每一個屋苑裏邊都有一個私家嘅垃圾房嘅。 嗯，而家咧我畫面上面就有一個寶盈花園嘅，你嗰日幫我影嘅垃圾房啦。 嗯， 嚇、啊， 咁冇錯， 呢一個就近寶盈嘅 喎。係啦，所以就唔會好似即係出邊旺角啊或者其他單棟樓式咧就會有一個政府嘅垃圾房。 嗯， 咁所以就如果你話擺去嗰度，即係擺去嗰度咧，亦都好陽嘅，因為嗰度都幾多人，即係嗰啲垃圾房嗰度幾多啲工作人員喺度，即係睇住你做乜嘢啊，都問你行過，我影張相，佢都問我做咩事嘅。 影張相都唔得， 係啊， 垃圾房 啫 喎， 你 抌垃圾就得，你影相就唔得啦，影相影到佢哋冇做嘢就唔得噶嘛，你明唔明啊？你入去抌垃圾，佢唔會理你，我相信。 我明白。 係。繼續啦， 如果你咁大件嘢嘅話咧，佢哋都會問嘅，因為佢哋我行過去，我都問過啊，垃圾房喺邊啊？佢都會問我你想抌啲咩啊？咁我當然唔會話俾佢聽抌屎啦。咁所以我就係咯，咁我都係靜靜雞去走去影兩張相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我分析咧，如果要擺去垃圾房或者去擺去堆填區嘅話，我寧願喺中間。寶盈花園至到都會站咧，係有一個大型嘅地盤噶。咁如果要棄屍嘅話，我寧願揀嗰度咯。 地盤？ 地盤會唔會仲有好多工人喺度做緊嘢咧？ 因為其實佢嗰度都空置咗大片草地噶，即係未開發好多地方嘅。如果你話 拍唔拍到車咧？嗰度？ 拍到㗎， 拍到車， 拍到㗎。 根本就冇人理你個荒， 有冇鐵絲網咁樣咧？ 有鐵絲網，但係都俾人哋撬爛過嘅。咁因為嗰度曾經將軍澳係有一片地盤地咧，就話有紅火蟻嘅。咁嗰度咧，亦都係有啲人就即係荒廢咗咧，亦都走入去玩嘅。 同埋入去佢哋喺裏邊放嗰啲航拍機嚟玩啊嘛，喺嗰度係啊。 係啊係啊係啊！ 哇！但係掉喺嗰度咁開陽，實見到啦，冇理由到而家都唔發現噶嘛。 即係所以，我覺得佢就冇諗過棄屍嗰度，一定佢要揾個地方，佢可以棄咗條屍，會有人幫佢倒垃圾咁，倒咗堆填區，咁樣先最穩陣咯。 係啦，咁我哋畫面見到呢一個寶盈花園咧，點解佢會去呢？其實佢架車係本身泊喺呢度嘅， 泊喺度，跟住佢就去咗都會站，再搭地鐵走。 我想問咧，佢泊車係因為佢月租車位呢度，定係佢當日突然間泊喺度？因為佢自己本身 住喺 新都會一期嘅喎。 佢話泊喺街邊，因為佢話街有得泊。 即係佢泊喺寶盈花園嘅附近。 係啦，咁呢度再俾多一張相咧，就係阿 Tama 影咗呢個將軍澳廣場，又有個垃圾房嘅。 嗯。 即係其實有兩個嘅，佢去將軍澳廣場嗰度附近咧，其實。 嗱，即係佢經過咗都會翼之後咧，都會站 ，sorry， 跟住咧就會去咗呢個將軍澳廣場。而家畫面見到呢一個垃圾站先，如果理論上佢可以經過啦。 呢個就係當日律師就係話佢係喺度棄屍咯，話 佢講啫嚇。咁跟住咧，下一個咧佢就去咗頭先見到個寶盈花園嗰一個地方，咁亦都有個垃圾站喺度嘅，都大家差唔多咁大型，亦都係即係。不會沒有人在這裡，都可能點都有些人在附近做緊嘢咁樣。 係咁啊，嗱，律師就話佢抌去垃圾站，然之後咧就會去咗堆填區啦。其實有冇可能佢自己咧直接掉去堆填區？你覺得有冇可能？你自己有冇試過去堆填區試下掉啲嘢咁咧？ 我係 啊， 我冇，我完全冇嚇，因為嗰度係入唔到去嘅。咁我因為我琴日都試過揸架車入去嗰度，佢都攔住我嘅，即係都唔俾我入去嘅。咁但係嗰度咧就有一個弊端就係比較黑啲啊。咁如果我話如果你徒步攞住條絲或者推過去咧，其實都有呢個可能性嘅。 但係你推入去 唔可以齋車入去。 但係你話你徒步攞住條絲推入去，但係佢有冇路嘅先啊？如果你冇路嘅，完全係啲有路嘅有路都仲合理啲。如果冇路就唔合理嘅啦。 但係你話黑啲，但係如果佢嗰日如果真係嗰個時間定嘅話，日頭嚟嘅喎，好光嘅喎。 嗰度其實咧，如果你日頭去，就好多嗰啲垃圾車嘅。咁其實嗰度都幾 busy， 即係你話人多係冇錯，好多人嘅。咁但係咧，其實嗰度都冇乜人理你咯。即係如果你話真係 入嚟抌嘢嘅話，其實就因為我見到有啲人都會因為屋企有啲養狗啊，自己拎啲狗入去抌咗佢啊，即係死咗啲狗啦，啲屍體都有咁樣嘅情況嘅。 咦，即係都係都得嘅。 係。 不過係 有 冇人理你啫咁解咯。 但你抌咗堆填區就應該就真係唔會睇到㗎嘛。 但係你唔會抌到堆填區嘅中心點，即係喺一扎扎貨車又堆緊田嗰個地方，你都抌埋一邊嘅啫嚇。 是不是这样？ 是的， 你不会拿到最终那个山来的，直接是一个垃圾山，你走不到上去的。 即是你意思说 就算掉在那里，其实都容易被人发现。 但是当然你扔在一边都没人理你，因为那个全部都垃圾，你扔个袋在那里就是没人理你。问题只是你入去那个过程会不会很多人见到你呢？同埋当时他是即是身有屎的话，即是如果真的去弃尸，他当然是害怕的。这么多人望到他的地方，他会不会选择这个地方呢？因为他都是一个挺小心的人，他做了这么多事。咁如果你假設佢即係做咗咁多準備棄屍的話，佢都要揾一個即係比較適合嘅地方，少人啲，冇人會見到好啲啊嘛。 所以我成日覺得我哋會唔會成個方向錯咗？因為而家係主控覺得佢話佢掉屍去嗰度去堆填區，係佢講啫嘛。可能阿陳文新佢唔係咁樣諗噶嘛。 係啦， 好啊，咁啊，聽埋唔該曬你先 ，thank you。 因為咧，其實係啦，唔該曬啦。咁我哋因為其實最緊要研究咧，就係10月7日之後啊，佢早上離開咗淘大花園，聲稱攞咗一大袋，即係包括紅酒啊等等嘅大型雜物。最可疑就係佢車咗呢一袋嘢，或者呢一袋嘢入邊嘅係乜嘢嚟咧？第一，第二佢車咗入邊咧？咁我頭先我就不斷去即係揾下，我講試下講多次佢嗰個晏晝個路線啦嚇。咁佢離開淘大之後就去咗都會站，就唔知停咗幾耐，跟住去咗將軍澳廣場，又唔知停咗幾耐就去買藥咁樣。 都有時間嘅，都有時間睇。 佢話去買藥啦嚇。因為跟住咧就再去寶瑩花園附近就泊低架車，跟住又再去翻都會營。點解咧？因為佢喺嗰度搭地鐵就去。翻自己公司嘅公司喺上環嗰邊係嘛？ 呢個好大好大一個問題存在啦。如果你喺寶瑩花園離開，跟住走去都會站搭地鐵，係一個好唔合理嘅行徑。 遠唔遠嘅咧嗰度？ 因為咧，其實寶瑩花園對面就係將軍澳地鐵站啦。 嗱呢一個咧，嗱佢喺現場其實佢冇交代喺邊個站走嘅，因為佢淨係話搭地鐵啫。 哦，如果佢喺都會站，因為都會站屬於調景嶺站，爭咗一個站。 我爭個站。 係啦，照計冇可能會有人咁忙居行一個站去搭地鐵咯。 我唔明點解佢唔可以交代。自己都會站做咩咧？即係照計，其實佢其他都講得好清楚啊！嗱，買藥做咩咧？呢度要講清楚啦。點解佢嗱？如果佢真係啱啱運完屍，喂，你個心成個心就諗點樣可以擺脱呢條屍噶嘛？點會仲得閒走去買藥先噶？嗱，咁佢咧就話： 你做翻一啲合理嘅嘢啊嘛，即係 係咪咧？嗱，係咪咧？ 做翻啲合理嘅嘢， 係咪咁冷靜？ 因為佢亦都有個原因嘅，因為佢喺案發之前嘅幾日係真係腰痛咧，去睇過醫生添。 嗱，呢個係關鍵，因為其實佢嘅腰骨係好嚴重嘅。話説咧，其實佢前兩日咧又睇鐵打啦，又睇西醫啦，同埋佢點解會咁嚴重咧？就因為佢喺好幾年前咧，佢打籃球咁咧就整傷咗呢一個即係嗰啲背脊嗰啲軟骨啦，咁咧佢就試過做一啲手術嘅，咁慢慢康復緊嘅。其實佢又好容易都扭傷嗰啲嚟嘅，同埋佢同阿秦嘉怡之前嘅電話記錄咧，都證明佢係好嚴重 嘅。 如果啱啱搬完一具嚇，即係一百磅以上嘅屍體咁樣，你都即係嗰度力都好勁噶嘛。話會唔會係佢真係頂唔順，所以一定要嗱嗱聲去買啲藥嚟止痛咧？ 咁但係我又覺得佢。經常咁樣痛嘅，會唔會冇止痛藥喺車或者喺身咧？ 咁啊，真係唔知啦。 即係因為袋少少，醫生開嘅藥又好，即係自己買嘅成藥又好，即係唔出奇。應該經常都擺喺車嘅，因為你有架車就好多時乜嘢垃圾嘢都擺曬落去，即係經常需要用嘅嘢擺喺度啦嚇。咁但係亦都唔排除佢真係好頭先阿花姐講啦，佢搬咗一個好重嘅嘢， 足傷舊患， 足傷舊患，所以佢去買啦。 因為好急啊，買得，係嘛？ 急係咪好急啊？一般啦，即係你 順路啦。你繼續講佢嘅行程啊。 嗱，你不如話咧，點解佢要翻去將軍澳咧？ 係 佢喺淘大花園要翻工，翻工咪得咯？佢翻 直接翻工。 佢點解要翻去將軍澳先？ 佢好似有講過話嗰間廣場嗰個藥房係買開藥嘅，但我唔知係咪一定要喺嗰度買啦。係啦，點解一定要去將軍澳啊？係喎。 係啦，其實點解一定要去將軍澳咧？ 係咪中意寶瑩花園某個餐 廳？定係佢唔想揸車翻工咧？因為可能有啲人係即係唔係咁想揸架車翻工啦嚇。不過呢個機會又唔係好大啦。你既然揸得架車去淘大花園，即係搬一大堆嘢，咁你順手車架車翻工都好正常啦。 同埋佢嗰朝佢有講過話佢冇油嘅，咁佢將架車就攞咗去入油咁樣，先至再揸架車。 去將軍去呢個徒弟嘅，咁、 嗯、 然之後嗱，你 即係佢已經滿油啦，佢去徒弟之前已經敷咗啦，已經足夠有油啦，亦都唔會係翻將軍我油咁低能啦，係嘛？ 嗯， 咁佢翻將軍我做乜咧？ 係啦， 雖然佢可以冇解釋嘅。即係我中意啫，揸車啫。 因為我住將軍澳噶嘛，我將軍澳幾期啊？ 係你住將軍澳，你翻將軍澳梗係唔期啦。但係你嗰個時候，你揸架車出嚟，由將軍澳出嚟淘大，再揸翻架車由將軍澳轉地鐵翻去上環公司，係咪你平時會做嘅事咧？ 係有啲耐人尋味啊！呢件事我自己覺得。 咁你平時你架車係咪唔揸翻工咧？即係呢樣嘢，我哋有冇資料咧？就係、是、佢平時揸唔揸車翻工嘅咧？ 嗯，起碼嗰朝佢就揸車翻工啦。佢喺 佢冇，佢揸咗去淘大啫嘛。 唔係朝頭早佢係翻咗公司先噶嘛？你哋唔記得咗啦？半日佢咪翻咗公司做咗少少嘢。 喺公司揸車 十點幾鐘，咁佢好早翻公司喎。 佢九點鐘翻公司噶嘛？ 即係佢公司有車位俾 佢整理咗少， 即係有地方泊車啦，唔好話有車位俾佢。 係啦，佢係整理咗少少文件咧，佢先至去淘大。 嗱，如果有呢一點咧，又係覺得可疑啦。點解你會唔直接揸翻車翻工咧？你都趕趕啲時間啦，就算唔趕，咁你都係好正常揸緊架車就會揸車翻工，點會翻去將軍澳咁遠先轉地鐵呢？你要轉地鐵，亦都可以泊架車喺淘大啫。如果你真係唔知點解要轉地鐵嘅話， 係啦，所以就你有咩特別原因一定要去將軍澳咧？呢度都係有啲耐人尋味。 咁佢唯一嘅解釋咪就係話佢要買藥咯，即係可能個合理嘅解釋就係我需要買嗰隻藥，而嗰隻藥咧又唔係話周圍有得買，又驚買錯，驚買到假藥啊之類之類，咁佢就去翻一間相熟嘅將軍澳廣場的藥房那裡買，咁係呢個係佢嘅解釋咯。但係即係都係一半半合理嘅啫。 你話如果調翻轉佢唔係話買藥，佢話睇鐵打仲可以合理啲啊，因為鐵打我真係喺將軍澳就喺將軍澳啊嘛，我冇可能去第二度睇啊嘛。 嗱，但係又要加多一句咧，就係佢下晝去咗邊咧？佢搭完地鐵翻咗公司之後咧，就晏晝兩點零鐘咧，就由公司就搭的士去咗清水灣喎。咁我上次都講過㗎啦。 搭翻 van 仔走， 系啦，咁嗱，佢清水灣做咩先？首先佢清水灣就係傷感一番啫，就係話 同個 friend 傾咗個電話咯。 係啦，就話即係自己好唔開心啦，因為同呢個女人又散咗，但另一方面又好開心啦，即係唔需要再同太太解釋啦，覺得呢件事已經係解決啦，咁好似一個感觸咁樣咧，就去清水灣啊，即係睇得起多佢，即係感觸要去清水灣望住海嗰啲嚇。幾感性喎、啊！佢個人都，即係第一件事睇落咧，佢幾感性去做呢樣嘢，因為一來我哋肯定佢唔喺清水灣戲先，因為佢冇揸車㗎。 係啦，佢搭的士去， 咁啊冇可能拉條絲過去啦，冇可能嘅。 佢過往失戀嘅時候有冇去海灘咧？ 我從來未試過失戀啊！就講真啊， 呢啲咪型咯，從來冇試過失戀，之後 從來未戀愛過， 只有我非人，冇人非我呢啲係啦， 黑人憎。 嗱咁佢就好感性下啦，咁但係跟住咧，佢又因為咧公司有嘢 call 佢，佢都要翻公司，佢就坐 van 仔翻公司。 係，依個係有八達通記錄嘅。 係咁即係話， 咁即係清水灣棄屍嘅機會係零喎，差唔多嚇。 當然係啦，嗱但係問題即係佢嗰個當日嘅行徑啊，點解佢兩點半佢覺得咁感觸咧？呢件事分手啊，感觸咗好耐噶啦，即係講咗幾個月噶啦嚇，即係咪即係10月6日嘅晚上？因為我上次講過咧，就係佢點解突然間六點幾鐘放工就衝上阿秦嘉怡屋企咧？係咪有人要求佢上去，還是佢真係好似佢話齋就佢想上去？盡快在當日就搞清楚曬成件事，就即係做一個了結咁樣。 係啦，咁佢如果10月7日佢去完秦嘉怡屋企，佢感觸唔奇嘅，因為嗰度係佢哋嗰個真係決裂位嚟嘅。即係有時你啲男女拖拖拉拉，喂，都仲係愛愛妹妹，但係唔係，跟住嗰刻佢其實已經係要同佢講清楚，喂，唔得啦，我哋唔可以啦，你要離開呢間屋啦。咁可能佢覺得，誒、哎，真係今次真係去到一個盡頭啦。咁可能佢真係。 係，你繼續講 下 先。係，唔係我就突然間諗到一樣嘢，我哋會唔會真係完全全部方向下萬錯曬咧？就係話佢搭的士去清水灣，我哋佢冇可能做棄屍啊，啱唔啱啊？但係我哋有冇諗過一樣嘢？其實佢條屍佢自己一早揸車棄咗去清水灣，然之後佢再搭的士翻入去，只不過做翻啲手尾咧。佢突然間醒起係喎，我有一手尾未做足喎，驚俾人發現。 幾時去清水灣？幾時去咗清水灣嚟？ 嗱，佢上晝佢就冇講到佢清水灣嘅， 因為佢上晝佢、哦、上晝嗰段時間由頭到尾都佢自己講，佢話去寶瑩食午餐，佢去將軍澳買藥。 呢啲我覺得係應該係嗱，我唔係好肯定，但我覺得係有可能係有閉路電視，因為咧佢話11:37喺將軍澳廣場出現。如果你一個人你幾年後俾人拉翻，你冇可能會記得自己。11:37喺將軍澳嗰陣時， 幾年後有閉路電視嘅機會， 又 係喎，係啊，機會都係。 所以佢特登講到咁 firm 咯。其實嗰段時間佢係佢係架車拎咗條屍去處理屍體，佢處理完之後，跟住啊就講咗一大篇嘢出嚟，話佢呢段時間去咗邊度。跟住咧，佢突然間真係醒嘅，唔係我頭先埋得唔好嗰條屍，可能有少少手尾喎。 特登翻轉頭啊，再做埋嗰啲手尾。 咁但係寶盈花園個泊車同埋嗰個由地鐵翻去上環公司，應該八達通會有記錄啦。即係如果佢連即係案發10月6日當晚去日本城買嘢都有記錄，咁呢一個都應該有記錄啦。應該又唔係假。 如果佢搭地鐵翻到，頭先佢講過啦，佢搭咗的士入去清水灣，而家喺清水灣搭小巴出嚟噶嘛，係咪啊？佢後邊嗰啲冇講大話㗎，只不過之前上邊嗰扎講大話。 嗰扎其實係用私家車， 係啦，用私家車去處理屍體。系啦，即系我自己突然间无端端咁样谂起呢一点嘅啫。 嗱，如果佢咁样做咧，佢嗰个做法咧就会系喺陶大离开之后，就直接去咗清水湾，处理完尸体之后就翻翻去将军澳广场，就去买嘢啦。但系个时间咧都几赶，因为佢离开陶大花园嘅时候咧系10:46，呢个应该系有一啲 呢个应该有系啊有证据。 假设佢正确啦，咁佢11:00就已經在將軍澳買完藥， 佢話咧，唔係，所以呢個就佢講。 雙腿咧係唔夠1小時，咁佢要去到清水灣完成曬所有棄屍嘅程序之後，再翻翻去將軍澳廣場做。 唔係啊，佢講意思係佢從來冇去過將軍澳啊。 咁嗱，將軍澳廣場可能我就唔知嗰個證據有幾 firm， 因為佢會唔會有一個記錄係佢買過藥咧，或者係即係佢嘅八達通記錄咧等等。咁但係相信佢之後去寶盈花園泊車，同埋喺都會翼咧就都會站咧就。搭地鐵的話或者是將軍澳站搭地鐵是應該有記錄的嘛？定是完全沒有記錄呢？ 邊度啊？去邊啊？ 即係由寶盈花園泊低架車，跟住去咗將軍澳站或者都會翼站。 八達通記錄啊？ 八達通記錄，搭翻地鐵過去中環翻公司係應該有。 冇人查過呢個資料喎。 又係冇啦嚇，咁即係成件事。咁 OK， 成件事都係齋吹。即係如果成件事佢自己齋吹，即係我哋頭先討論一堆嘢都係得個講字啦。但係控方都係得個講字啫喎。你夠話我在都會站嗰度棄屍咧，我都冇去過，傻咩？咁其實即係又係冇，大家都冇證據啫喎，呢件事係多鬼魚喎。 係啊， 我覺得控方好多嘢都係好似得過且過咁咯，有少少係啦，即係俾佢講完咁啊算啦。咁係咪其實佢哋本身覺得都證據好確鑿啦你好明顯後面又做好多嗰啲掩飾罪行嘅嘢啊，咁你都死梗㗎啦，所以咧都唔使咁詳細去。核對你每一個證供係 啱嘅咧，相信係有，因為佢咧，佢下晝去清水灣之後再搭 van 仔翻公司，再夜晚翻屋企咧，好似係有 呢、這個有 八達通記錄係咯。咁既然有得晏晝個記錄，上晝記錄都係有啦嚇。咁、我哋假設淨係冇記錄，就係嗰個將軍澳廣場買藥，即係話由十。離開陶大花園大概10:08至19嘅時候，去到將軍澳廣場大概11:00呢一段時間，其實冇記錄，但係話即係嗰個過將軍澳隧道都應該有記錄㗎，係嘛？照計係有嘅。咁同埋我就想像咧，其實佢需唔需要去清水灣棄屍，因為咧嗰個都係好陽嘅一個位置，但係當然中間好多一啲即係草叢啊，即係一啲僻靜嘅路嘅位置啦，唔需要真係 exactly 去到海灘啦、 即係其實沿途都係一啲樹林嘅地方，佢有機會。 咁我比較相信佢清水灣，因為始終我覺得罪犯嘅心態，你唔會棄得太近嘅地方咯。 同埋佢未必行將軍澳隧道噶嘛，佢入清水灣，其實佢可以好多條可以喺彩虹村入噶嘛。 所以我就話將軍澳隧道一定有個八達通記錄，如果有，即係佢真係行過啊嘛，一定要有啦。如果照計控方。即係揾得下晝個記錄，就應該上晝記錄都係同一日啫，唔難揾翻嚇，係咪先？唔知係咪冇提到定係我哋忽略咗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你要棄屍，你會掉喺清水灣，可能擺得3幾年之後，俾人發現成堆骸骨好啲啊，淨係抌去垃圾站，轉頭已經化咗灰咧？一樣有機會被人看到嘅啫喎，你喺清水灣，仲喺啲山卡拉咁無啦啦抌個紅白藍袋落去，真係人都知道你做乜啦。即係但係如果我覺得你攞入去垃圾站咧，係合理啲嘅，因為其實你話有人看到啫，啲人係咪真係咁在意你抌乜嘢？同埋你揾架車仔，你即係神色唔好太慌張咁推架車仔入去話抌垃圾，其實啲工人啊或者係附近嘅人有冇人咁在意你抌乜嘢咧？ 但係我哋要諗翻上次我哋提過問題就話。如果佢真係一個人做嘅，我點樣將條屍掉落嗰個大垃圾桶度？因為有一個高度嘛，嗰、個高度又差唔多成個人咁高。 佢條腰仲係咁唔掂喎。 係咯，你基本上你 身高又唔 好難去抱嗰條屍掉落去嗰個垃圾桶。呢、個仲有呢個過程一定要需要時間。喺呢個時間裏邊，俾人發現唔出奇㗎。 佢唔係東北大漢啊，大佬真係得。 因為佢得5.4左右啫。即係捧高要即係舉高個頭，將100幾磅舉高個頭，然之後先抌落得嗰個垃圾桶。 佢仲已經打咗包噶啦嘛，佢打咗包，佢唔係一條絲咁樣，佢係一嚿嘢咁樣。你將呢一嚿嘢成嚿要舉起掉落去，個難度係好高。 嗱，咁呢一點有冇人考慮過咧？即係控方就係咁話佢係一個棄屍啦。一來佢係咪喺經過嗰度都冇人知，二來佢。 點棄屍咧？嚇、啊，你又冇解釋到 咁、 嗯、 簡單講到， 你夾硬話嗰人係個棄屍，咁你話我抌乜都得㗎？ 係啊，佢夾硬講㗎咋，根本冇證據㗎。 陪審團信曬啊嘛。 係啊，最慘就係呢樣嘢啦。 陪審團信曬，因為覺得你，咦，你無啦啦走翻去，肯定係棄屍啦。 大家如果有印象，上年在呢個砵蘭街， 嗯， 就有條友咁樣就運咗一個女屍， 嗯， 去嗰個垃圾站， 嗯嗯， 用紅白藍膠袋記唔記得？ 嗯嗯，係， 嗯， 幾快俾人， 仲有人影到中間嗰個過程啊嘛，因為有閉路電視啊嘛， 都好旺啦，個當然旺角更加旺啦，但係實在太容易。即係露底㗎啦呢啲， 唔係咁佢當日就因為佢喺旺角喺沿途都有閉路電視影到佢，即係推住一堆嘢咁樣經過，咁就冇得抵賴啦嚇。咁、嗯、但係佢啊，即係陳文森呢單案其實就冇啊嘛，冇任何閉路電視，因為起碼我哋見唔到啦、 嗯。 即係可能有人影低，但係冇人報上去啦、 嗯。 即係冇人見到佢究竟將嗰袋嘢擺咗喺邊。但係亦都係有一個原因，就係佢之後控方問佢咁嗰袋嘢去邊。 嗯， 咁佢又解釋唔到嗰一袋嘢去咗邊？ 佢有嘅，佢有講嘅，即係例如佢話入邊嗰啲西裝咁逐樣問佢嘅、嗯。你話西裝啊嘛，西裝去咗邊啊咁？我記得係有問西裝啦，紅酒反而好似冇問嘅、 嗯嗯。 西裝佢就話工人攞咗去乾洗、 嗯。乾洗一定有單喎、 啊。 更加揾 兩年前啊嘛。 哦。 咁跟住文件咧，佢話因為啲工人都知道本身文件擺邊嘅，咁所以都唔使特登交代啦。咁嗰兩個工人去咗邊啊？咁佢話一個就移咗民，一個咧就嫁咗人。嗱、 嗯， 呢、 嗯、 兩個工人咧係從來都冇上過庭啦，亦都冇任何嘅即係書面嘅供詞。 所以頭先我哋一早問啊，即係我哋會問點解佢有啲嘢好似冇問咧控方？我唔相信控方唔會諗住傳召呢兩個人做證人咯。佢分分鐘係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對佢哋有利嘅證供咯，可能嗰兩個工人就係講係咯， 阿、嗯啊、 Sir 嗌我擺底擺低咗跟住，我就拒咗嫁人啦，冇得人理你， 咁 啊 大鑊啦！ 我仲幫阿 Sir 執咗紅酒出嚟偷飲咗兩支咁 啊， 點算啊？係咪啊？ 所以 係啦，但係佢冇呢個，但係辯方咧，辯方又唔揾呢兩個出嚟咧。 唉、嗯，辯方唔好講啦，真係。 咁究竟辯方做緊乜嘢？ 我哋一間晏啲可以講下，即係喂辯方嗰啲咁嘅辯論，真係、嗯、我諗我哋三個都應該可能仲叻過佢，好衰啊！真係。 咁啊慘啦！ 唔係啊，真係好大鑊。我哋翻嚟再繼續追蹤呢單咧咁耐人尋味嘅無私情殺案。 哇！正，重温下呢集無底深潭先。 無底深潭。 唔好啦，我想睇客似云来 喎。唔制呀，我要睇东头湾到99号啊，今晚单案我想听啊。 唔使争灯头啦，上一次话满足晒三个愿望，梗係申请三合一套餐啦。只需要269元就可以三个月无间断欣赏暗黑10:30所有节目，仲可以下载声音档案随身听。仲唔快啲登入 www.radio99.tv 选购？喂，仲等咩啊？唔系等天光系嘛？